据南朝鲜韩国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南朝鲜的金融工会投入总罢工，表示抗议朴槿惠政府采用成果年薪制度等实施反工人政策。总罢工斗争集会23号在首尔举行，有5万多名工人参加。